南韓前總統盧泰愚的遺體告別儀式在首爾奧林匹克公園和平廣場以國葬形式舉行。盧泰愚的遺孀、大女和大仔等遺屬、治喪委員會成員、國家政要等大約50人出席。身兼治喪委員會委員長總理金富謙致悼詞時說，盧泰愚在任期間取得不少的成就，但亦曾經犯下無法抹去的大錯，今次既是悼念故人的儀式，亦都是走向新歷史以及和解與團結歷史的反省儀式。盧泰愚的遺體之後被火化，安葬在京畿道波州市一間寺廟。天气方面，一道云雨带正系覆盖广东，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嘅气温较寻日低两三度。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有一两阵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因为有意外，咁而家大嘅交通咧挤塞紧，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有交通意外，龙尾观塘道近德宝花园。至于较早前咧，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变电站对开快线嘅坏车已经清走咗，咁但系一带嘅交通仍然系繁忙，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咧，较早前近变电站嘅快线有坏车，虽然拖走咗，龙尾都去到近观塘码头。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而家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喺欣怡花园。其他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都车多，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排到近学园街。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白雀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在白沙湾码头。之后提提大家，中区有慢性致封路，咁直至到星期一嘅清晨五点钟，兰桂坊、荣华里、黄安里、安兰街以及系部分嘅德记立街同埋威灵顿街都系封闭，咁而附近一带嘅路段咧，亦都会因应人群聚集情况而封闭，咁啊揸车嘅朋友咧，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再变人民光第一线，三个小时先到轻谈，始终不夜天。青春加行曲，中文歌曲罗富榜，两年心曲难忘。2000歌再重聚，音乐情人开头曲，一个钟一个梁永忠，二人世界好轻松，三个人甜心家族有嘢讲。仲有长期轮番 ，Made in Hong Kong， 由星空旗铁达尼到 Beautiful Sunday， 每十八定廿二我都听紧你。下个四十五喺 RTHK。 听紧你，听紧你。 梁荣忠 Roland 梁子希 十八廿二听紧你。 哇，去到我哋呢个压轴嘅章节啦， 压轴嘅压轴，呢个厉害啦。今日呢位嘉宾嘅名字咧，喺我哋未经正式统计嘅过往咁多集里边。出現得最多嘅， 係啊，每一集嘉賓 提過佢嘅， 一定提起佢 嘅，一定提起佢嘅， 係啊， 而且每一個提起佢咧，必定係令到呢一個嘅嘉賓咧， 係 有一個翻天覆地嘅改變， 係啊，咁、所以咧，依兩集一定要邀請佢出場嘅，就係、是、我哋嘅新哥張文生先生， 哇，係咪真係咁樣啊？ 呢個真係㗎，每一個提起你嘅嘉賓們咧，都係因為張文生呢個名字而令到佢哋嘅名字有一個好大嘅變化。 出邊阿松哥有冇提起我啊？你有冇方便佢？因為我都睇到好多你哋嘅表咧，嚇有好多以前我哋啲同事啦，係咪？好似最近仲做咗阿張敬軒添喎， 係啊，係咪？係做咗軒仔， 我有聽㗎、我仲知道你有陣唔知問咗嗰啲咩嘢收音機牌照費添 啊， 係嘛？ 係啊，係啊。 好，我哋今日咧就咁咧，唔好淨係講我先咧，我驚我講太多又係四大天王嗰啲咁。咁反而我覺得就係二台四十年咧，引發起我諗起其實成個廣播歷史咧，都係嚟自香港電台。 係嘅， 香港電台廣播歷史已經有93年，知唔知啊？鐘仔， 93我就記得呢個數啊，因為我記得90周年嘅時候咧，就做過好多嘅一個宣傳攻勢啦。 係啦，喺呢個沙田呢個博物館都仲有嘛，係嘛？你有冇去睇啊？ 我冇啊， 你點解唔去睇？ 我等你再同我去啊嘛，係咯。 喺問我之前咧，我想調翻轉頭訪問你喎。 點解咧，新哥？ 因為點解咧？我覺得唔公道啊嘛。你兩個都好多古仔嘅，因為咧中間入邊你唔係嘉賓，變咗咧就好少你哋嘅古仔，你只係問人哋問。鄧慧思啊，問阿梁兆輝啊，問阿李麗蕊嗰啲， 我哋主持啊嘛。 我想問你先，鐘仔，其實咧你又叫做係點樣叫鐘仔同埋關長嘅？ 哦，鐘仔個名好簡單，因為我叫梁榮忠啊嘛。 O K， 以前咧即係自從阿劉德華叫做華仔之後咧，全世界都要加個仔字嘅，唔知點解嘅。咁梁榮忠啊，鐘仔咯，就係咁樣開始叫 你。咁關長咧？ 關長呢個咧，嗱，新哥 嚇 就咁樣講嘅。當日咧，你叫我去做風騷快活人咧，咁我咪坐咗埋去啦。即係阿梁師傅啱啱離開嘅時候，我坐咗埋去啦。咁跟住你知啦，即係當其時我兩位拍檔阿豪仔同阿田咧，都幾即係幾豐富噶啦，佢哋嘅閲歷。咁但係咧，就越講咧就越散開，唔知去咗邊度啊。咁所以咧，我要永遠喺度落閘。即係好似一個海關關員咁樣， okay. 有啲嘢唔講得，有啲要停喺度啦， 係 拉翻佢哋翻嚟，所以我原本個名咧係海關關長啊， 其實 係 嘅， 就係咁樣嚟。 呢個做電台即係講節奏嘅啫，有時咧個 timing 啊個節奏都好緊要啊，我希望今日唔好太長氣啦，因為啲人成日笑我係長氣鬼嚟嘅，但我又多古仔想講，咁但我又見到好似你唔係嘅喎，你以前喺呢個電視啊咩暴風少年開始嘅喎， 哇呢、這個又係同港台有關喎、 有港台有關， 做足曬資料， 唔係知唔知點解咧？因為其實咧，我好想訪問翻轉頭咧，梁榮忠嘅，因為實際上你喺呢一個廣播歷史咧，話阿 Roland 你知道啊，係佢又叫做咩雙碩士啊， 係啊， 未免啫， 係 啊， 哇我見佢即係我都要睇翻嚟你資料， 最有學歷， 一先問你點解你叫做梁？子希啊，咁你哇，你真係有邊份冇涉獵過啦？例如啲電台、電視、話劇、導演， 啲編劇 嚇，你仲同埋啲咩李克勤啊、咩阮兆祥唱埋歌添喎， 呢啲李克 揾食啫，揾食啫， 揾食，其實全部都係揾食。係 OK， 點解要讀書咧？其實就好簡單，因為當年即係又係同港台有關。新哥正話講到暴風少年嗰個啦， 係 又係港台。 係 如果冇記錯咧，1987年。嗰年咧，我啱啱讀完演藝第一年，咁就放暑假，呢度就啱啱開嗰啲實況戲劇，又係講我嗰時仲係僆仔啊嘛，仲勉強可以做少年嘅時代咧，咁我就去呢度casting 啦，咁啱就做咗一個古仔，就叫做阿貓與狗仔，我係做狗仔個角色嘅， okay. 就係做一個咧即係為咗即係賺少少金錢，於是挺而走險嘅僆仔啦。咁我嘅對手如果我冇記錯，應該係龐秋雁嘅。 哇！咁你都有翻咁上一資歷喎。 係啊， 1987年咧，我記得應該開始有機會去 acting 啊，我哋叫做即係署任二台台長。我哋第一任嘅二台台長就吳石輝嘅，即係我做嗰陣時候就應該係87、88啦，一路做到93、94。一啱慢慢先講二台，即係我自己做呢個台長嘅故事。其實二台有成十幾個台長嘅。嗱，又翻轉頭啦， 係 你啦， 點啊，新哥？ 你好似叫梁家輝㗎，係 啊，係 喎， 係啊，我改咗好多次名啊，真 係啦。又點解咧？係信一個風水。 嗱，喂 喂，你仲有一個咩玄機嗰個節目啊？你嗰陣時做嗰個節目知唔知？我睇曬啊！ 你點解你有一集啊？你最尾嗰集就你做主角啊，講曬你啲嘢嘅。我李成澤啊，先講，唔講你咁多。 喂，我 睇埋嚟先至做呢個節目。 我點解會 講翻你啦？ 我點解會改梁奕倫先咧？因為咧呢個名係港台改俾我㗎，係嘛？ 係啊。嗰時係邊個負責？羅一定抑或係 華女同埋阿嘉嘉。 O K。 因為咧，我嗰陣時叫梁家輝，咁嗰個年代咧，九十年代喎， 又有梁家輝， 實在太紅啦。咁即係等於如果有個女 DJ， 其實梁家輝嗰陣時都做過香港電台，你知唔知 啊？係啊， 咁先升到佢老婆。 是啊， 第五台做 啊，是啊，咁但如果譬如我是女 DJ 叫張曼玉，好唔方便噶嘛，無啦啦個新女 DJ 叫張曼玉，咁佢話不如你改啦，咁佢哋就話 Roland， 佢哋叫梁乜倫好咧，咁啊嘉嘉就話喂叫梁倫啦，幾咁小説啊，即係好似啲小説男主角，咁我覺得好好聽喎，咁啊用到即係咁多年做電台都係用呢個名嘅，係啦。咁後屘點解再改名咧？因為我覺得咧，我好得意嘅，我唔同嘅機遇咧，都會遇到好多對好錫我嗰啲前輩嘅。咁、 嗯、 到我冇做幕前咁多嘅時候咧，咁我有另一個機遇咧，就要做生意啦。咁我依個拍檔咧就好迷信嘅，就叫我不如你 check check 先啦。因為如果你想你嘅嚇三廿零歲之後想做多啲生意嘅話，咁啊 check 完之後咧，咦？如果你唔介意改而家呢個名嘅話咧，會對你好好嘅。咁我心諗。冇所謂啦，嗰陣時都得到咁多咯，係咪先？不如改下另一個名字做下生意啦，咁大個人冇試過做其他工、 哦，所以咧就有呢個叫做梁子希工作室啦。係 啊， 呢檔就係你嘅生意嚟㗎啦。 同埋而家有間才藝學校㗎。 哇，咁犀利，做校長啦！ 新哥，我想問一問啊， 條老兄做校長㗎喎？ 係啊，係喎，而家好似唔做校長，好似入唔到 馬生有錯喎。你有 啊？係咪好多人知道？佢而家係我校董啊。 我因為點解咧？我要講翻呢故仔。我以為梁奕倫咧嗰陣時咧，我最記得你嘅節目名就叫倫智尼斯嘛，嗰陣時好成功，我做得唔錯㗎，你咁所以好多人叫做梁奕倫啦，咁但係呢個。呢個梁子希咧就係我真係今日先知嘅啫。 係啊， 點解你舉手想講咩啊？ 唔係，我想問阿新哥，我想問阿 Roland 咧，你改咗個名之後，而家梁子希係咪真係好咗先？ 咁梗係啦，因為即係蒸蒸日上嗰啲生意。 但係你有冇諗過 點嚟緊請你做校董啊？ 揮手出嚟揮手，但係有冇諗過，如果唔改呢個名，可能更好咧？ 就應該唔會啦，因為我都幾信嗰個師傅嘅。 嗱 ，OK 啦，咁啊 warm up 完啦，唔關我事啦。如果訪問張文新唔好聽咧，起碼咧開頭你佔咗十幾分鐘講你兩個啦。 我又唔係喎， 一陣再講啦。 而家要問翻你喎。 OK， 嗱，咁啊，答翻你第一條問題先，係咪啊？ 最初係大家都知道張文新新哥喺廣播界一個舉足輕重嘅人物啦。 唔好咁講。 但係翻嚟最初嘅時候，你點樣踏足呢個廣播事業嘅咧？ 其實都係又係揾食㗎啦。我自己記得咧，翻去1973年十月咧，我係開始踏足呢個香港電台嘅。咁當時係讀完一個聖坡呢個叫 Form 7啦。但係嗰個年代咧就唔係咁多人入到大學。同埋我咧就喺入大學之前咧，其實我都有機會入香港 U 噶，咁啊等緊佢，哇咁啊度度去揾下工啦，有啲揾補習啊，又揾咩成？你嗰陣時即係七八十年代，個個都被撈，肯定有五六份工噶啦。如果喺 TVB， 你就知道我講乜 嘢， 你知啊？你聽下阿黎莎白之麗嗰集，聽下吳宇嗰集，你知啊 ？OK， 咁我哋一樣咧，又諗住一路做住嘢，一路又讀書咁啦。啊，點知俾我一考到份工咧，發覺原來香港電台仲有1200蚊一個月啦。 係好多啦， 好掂喎咁樣。但係嗰時嗰個職位咧就叫做係記者，兼呢一個係節目助理嘅，即係呢個嗰陣時候咧，亦都係入咗個叫做係公共事務組。嗱，咁我呢度特別想又帶翻啲歷史啊！而家香港電台都好多變化啦。當陣時候咧，香港電台咧啱啱咧仲係呢個公共事務組咧，仲係同新聞及公共事務組嘅。咁啊開始分家。嗱，由呢度我想帶翻啲歷史出嚟啦。嗱，其實成個廣播歷史咧，可以咁講，1928年咧，當時候咧就香港電台就喺即係香港入邊咧就已經有廣播，咁亦都係香港電台嘅前身咧，就係用一個叫做咩 GOW 啊咩 EZBW 嗰啲台號去開始嘅。咁啊，嗰陣時亦都係因為我估計啊，亦都有啲少政治因素啦，或者有啲宗教因素啦。咁開頭咧就係由一班業餘嘅玩呢個無線電嘅人喺度即係做下節目。咁政府發覺唔得，你越搞越有啲力量，咁咧就開始政府要收翻嚟管。咁嗰陣時管嘅機構唔係香港電台獨立噶，好似我記得係應該政府新聞處嘅。咁佢哋咧就負責係處理呢個廣播嘅呢個事業啦。咁啊，直至到咧差唔多係1954年。先至脱離呢個政府，咁啊開始咧就有獨立嘅廣播處長，即係有香港電台自己呢個初型開始啦。咁啊開始嗰陣時候咧就叫做只係得電台咋，就叫做呢個 RHK， 而家叫 RTHK 嘛 ，R 就 radio 啦 ，TV 嗰時都未有。 咁啊，呢個廣播大廈，而家我哋坐到呢間房咧，我哋嘅 S 2 w 咧，呢個廣播大廈咧，就應該係數到去1969年先搬入嚟嘅。咁搬入嚟嗰陣時候咧，就開始好多個媒體就搬入嚟啦。咁你跟住當然咧，1967年就有無線啦，商台就1959年搬入嚟。咁你知唔知點解呢度叫廣播道，同埋呢度有個花名叫五台山咧？ 嗱，廣播道好明顯就 係你數數先啊，阿 Warren， 你知五台山係邊五台？ 港台啦、商台啦、亞視啦、TVB 同埋街市。 嗯，叻仔啊，你都有翻咁上料。 我都是70後的啦， 咁但係而家呢個廣播台剩翻得兩台啦， 係咯，電視 兩台啦，電視啦。咁又知唔知點解？即係呢個廣播台全部點解佢會走曬嚟呢度？其實我覺得都係有個保安理由嘅，知唔知啊？ 點解？ 你估下啦，你讀過碩士，你諗下係咪當陣時？即係始終你知咧，好多地方嘅國家，你有冇發覺即係有咩政變啊？有咩打仗？第一樣嘢點啊？ 就要攻陷咗嗰個嘅廣播嘅地方先啦， 霸咗個麥先啊嘛。所以嗰陣時嚟講咧，就一個廣播或者係一個傳媒，其實對一個政府嗰度咧都影響好大。一路而家都拗緊啦，係咪？咁嗰陣時我估計都係有一個保安理由咧，就係將好主要嘅電子媒體咧就搬曬嚟呢個小山崗。咁而家你見到呢度係。即係 温馨 温馨嘅單程啊！你諗喺個路口一閂住佢，咪全部可以係嚇控制到咯。咁調翻轉頭，亦都唔驚人哋係霸佔嗰個電台。我估係咁啊。所以咁就將主要嘅電子媒體就搬曬嚟呢個廣播度。咁但係亦都因為有五個台嘅關係啦。嗱，我哋又試下數下啊。嗱，頭先講咗香港電台啦。咁跟住其實中間出現咗咧，就喺1948年咧，1948-1949嘅時候咧，就係有呢一個黎的呼聲嘅。你聽過未？你嗰次講呢個收音機牌照， 呢個聽過，呢個聽過。 咁黎的呼聲嗰陣時候咧，就有咩金色台、銀色台，嗰陣時係要俾錢噶。你有冇聽過要去涼茶鋪聽收音機嘅？ 呢個有啊，我就冇聽過。但係我嗰時真係拍電視劇嘅時候咧，我哋拍過呢個年代嘅咧，就係真係要你要飲涼茶，涼茶馬尾飛機頭年代啊嘛，就飲涼茶嘅時候就係順便聽收音機。 Lauren， 你知唔知點解？ 點解？ 因為嗰時你要俾呢個月費嘅。 哦。 而家就話俾呢個 Now Cable 月費，嗰陣時收音機都要俾月費。 所以啲人就喺涼茶鋪偷聽。 係啦，未必人，尤其是嗰個年代，你未必有錢，5蚊、10蚊係咪？所以嗰陣時候咧就。你喺涼茶鋪入面咧，就開咗個收音機咧，就等於今時今日開咗個電視機，或者係有一個特別嘅畫面咧，咁啲人咪去幫襯涼茶鋪，咁順便聽埋收音機聽嗰啲天空小説啊、廣播劇咯。嗱，咁呢個就係叫黎的呼聲啦。 哦， 咁啊係1949年，咁跟住黎的呼聲就有埋呢個影像，就變咗黎的影呢個影聲啦。咁然之後呢個咧就係亞洲電視嘅前身啦。1982年咧就變咗亞洲電視啦，咁即係呢個就係最早期嘅廣播。咁跟住然之後到1959年咧就有咗呢個商業平台嘅成立啦。你要睇到咧，無線電視就1967年啦。咁頭先我講咗呢個82年就亞洲電視啦。咁然之後就到1991年就係新城啦。新城電台我哋又多咗，即係電台又多咗一個叫競爭者又好，或者我哋嘅同行嘅朋友啦。咁然之後到1993就係有線電視。到呢、這、一個1996年即係鳳凰衛視，同埋一個叫星空傳媒嘅成立喺度。2003年咧就 Now TV。 Now TV 啦， 嗱呢大扎就係前身嚟嘅，直至到後期我哋所講嘅 digital 啦，即係數碼世界。而家我哋要研究嘅世界，咁數碼世界入面咧有一大扎數碼嘅電台，你知啦，嗰時我哋香港電台都有㗎，呢個有鳳凰優越啦，你有冇考過阿波個名啊？ 咩啊？ 你又去咗呢個觀星台啫，你有冇去鳳凰台做過？ 冇啊！我好中 你有冇做過啊？你冇做過啦， 我哋好忠心噶嗰陣時， 所以我講埋呢個故事。其實嗰陣時候咧，亦都鳳凰台有諗住搞埋呢個叫做數碼電台。咁當然有呢個 DBC 啦，即係鄭經翰先生嗰度啦。咁但係結果都係數碼係失敗咗，因為 FM 同呢個數碼有相撞，咁個市場唔係咁大。咁所以嗰度亦都有個數碼電台嘅歷史喺度嘅。呢個就由2012年到2017年，香港電台嗰個數碼台就都 close down 啦。咁當然啦，數碼電台亦都有數碼電視啦，所以發展到今日有81到85， 哇好多啦！而家 中仔嗰陣時你做只係翡翠啫嘛，明珠翡翠 邊有咁多選擇啊？ 而家你多數係 J2 啊，定邊度啊？ 而家冇做電視添啦，而家淨係做香港電台電視部啦。而家就 咁啊，於是乎你而家就又有呢個數碼電視，咁啊當然包括呢個 View 啦，即係76、77、96、99啊，香港電台都有31、32、33啦，係嘛？我哋亦都係做好多節目啦，即係開電視啦咁咯。咁所以你會睇到。其實香港嗰個電子傳媒咧，都係相當之熱鬧嘅。由以前即係模擬嘅廣播，只係得一個台啊。 甚至冇電視，到而家好多個台。嗯、當然，而家我哋更加要面對一個趨勢，就係新媒體啦。 呢、這個就最難去揣摩佢嘅走勢係點樣，因為太多可能性出現。 係啊，喂，但係如果講翻阿新哥咧，你嗰陣時作為一個僆仔咧，考入咗電台之後咧，你其實對嗰份工作咧，你係諗住做住先咧，定係已經係一顆熱誠係想做一個廣播人嘅咧、 其實好坦白講咧，即係每一個年代都有佢嘅機遇，或者有啲嘢係特別興啦。你都聽過你爸爸媽媽。媽阿爺嗰代咧，六七十年代李嘉誠就係膠花啊，就係整呢個假髮啦，都可以發達。即係嗰陣時好多人做廠啦，但係而家做廠就好辛苦啦。咁喺七十年代好老實講，做 DJ 真係好有型。做廣播都真係喺社會地位又好，或者係喺收入啦，同埋喺呢一個社會上嘅認可咧，係真係比而家你哋係辛苦啲嘅。而家當然因為而家即係。太 diversify 或者太多競爭啦，所以變咗嗰陣時入到嚟做 DJ 啊，或者係浸會要讀傳理系係好難入噶嘛，你知唔知啊？係嘛？咁呢個係一個理由啦。我講翻譬如我入行嗰陣時候，真係要好即係唔係咁多位嘅冇啊？邊有咁多 APO 我出面嗰、那個我哋嘅朋友仔係咪？好難噶，個台長都係 SPO 嚟嘅啫。我講中文台台長去到咁上下，就最多係 PPO，所以嗰時唔係咁多嘅。咁我哋入咗去，我係做呢個公共事務組。我記得嗰陣時候，我哋個組長叫歐陽爾德先生，即係如果舊一輩嘅朋友知啦，下面有阿趙潤桓、朱培慶，後期我哋嗰個台長，嗰陣時阿吳石輝都未入，最後期先吳石輝先至入嚟。咁我主要嗰陣時係點咧？做好多以前嘅節目嗱，我睇翻啦，哇！我嗰陣時啲節目都好得意嘅，街談巷議，就係一啲新聞節目入邊咧要做街訪嘅，每週報章文摘，就將佢每個禮拜啲報章咧就要讀出嚟啊，即係等於而家嗰啲 editorial 嗰啲中橫談。嗰陣時我做 PA， 出面成日要聽電話，所有電話差唔多嗰啲電話接線嗰啲咧，我接曬噶啦。後屘就而家 Wendy， 而家你台長接咗啦。 佢接 最早期嘅電話說心聲。電話說心聲亦都有個好多故仔，不過今日唔講啦咁多。呢、個就係而家現在我哋叫 phone in program 嘅前身啦。由以前好多民生嘅節目，到政治，到而家又變化啦。咁太平三十萬步啦，即係喺呢個電話掃心聲之後咧，就係太平三十萬步，即係而家嘅千禧年代啊嗰扎嗰啲節目啊，青年一周啊，六十分鐘時事常識問答比賽，少年警訊之星，漁民一周，傷殘復康者原地。哇！呢啲就我早年做嘅節目嚟嘅，漁民一周知唔知點解嚟啊？ 係咪即係嗰啲即係出去打魚嗰啲漁民們啊？佢哋啊， 嗱 ，Ron 你知啦，這個又係講緊時代，每一個時代係變化嘅。即係以前咧就唔係咁多 DJ 節目，就係講廣播劇。嗰陣時有漁民一周，有農民一周，因為嗰陣時個香港。漁民、農民都是社會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行業嚟嘅，所以我哋有啲特別節目是要為漁民而做，介紹佢嗰啲即係天氣報告啊、啲艇户啊、啲漁獲啊，甚至同你做點唱。我第一個點唱節目，第一個似 DJ 咧，做 DJ 嗰陣有少少似嘅，因為我哋要點唱，俾啲大金大銀啊、蘇一妹啊，就係啦，網網千金啊！你哋成日笑，你哋以為電影嗰啲橋段係假嘅，係真 嘅，原來係。 喂，陣間翻嚟要。同阿新哥講下咧，哇！新天地係原來1974年出現嘅。新天地咧，其實咧令到新哥有另一個即係 真係新天地啦。 係啦，轉頭見。 梁榮忠、Roland、梁子希，十八廿二聽緊你。 轻传，此时此刻。 如灯在彼方，俯首低问何时何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廉署表示，留意到有人在互联网呼吁市民在立法会换届选举中投白票。廉署强调，必定会严正执法，打击操控或破坏选举的行为，并要求相关社交媒体平台或者是网站移除违法内容。廉署提醒市民，任何人在选举期间内借公开活动煽惑另一人不投票或者投无效票，会干犯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最高可判监禁三年和罚款20万。廉署说，根据条例，公开活动包括向公众作出的任何形式通讯，以及向公众分发或散布任何材料。条例适用于一切与选举有关的行为，不论该行为是在香港境内或在其他地方作出，提醒市民切勿参与不法呼吁或转载违法内容。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两人是由菲律宾和印尼抵港的外籍女佣，以及一名由德国抵港的男子，全部都已经接种两剂疫苗，初步确诊少于五宗。卫生防护中心话，59岁男患者以及23岁印尼外佣涉及 L42R 变种病毒株感染。至于35岁菲佣的病毒量不足以进行变异病毒株检测。印佣系喺竹篙湾检疫中心检疫期间确诊，其余两人抵港时喺机场检测呈阳性。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孔凡毅话，专家将会同政府商讨系咪降低伏必泰疫苗嘅接种年龄至5至11岁，剂量系成年人嘅1/3。佢相信通过嘅机会大，因为数据较齐全，整体情况安全，亦都冇心肌炎个案，效用亦都高。讨论期间亦都会考虑香港儿童接种情况。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在评估降低接种年龄时，要考虑目前香港已经清零，但或者会有变种病毒走入社区，儿童亦应该接种疫苗，而且儿童有机会感染之后传染给屋企人，令长者有机会感染，影响长者的保护力。孔凡毅提到，目前小部分青少年只是接种一剂伏必泰疫苗，对 Delta 变种病毒保护力不足，认为可视乎疫情和需要，由家长决定青少年是否接种第二剂。美国总统拜登和教宗方济各在梵蒂冈会晤，双方谈及气候变化、贫穷问题以及新型肺炎疫情等。拜登会后透露，教宗形容他是一个好的天主教徒，应该继续领圣体。他又透露，与教宗并没有讨论到堕胎问题。拜登信奉天主教，但他支持同性婚姻以及堕胎的立场，导致他遭到美国国内天主教会批评。部分人认为拜登不应该领圣体。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早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东北风，明日渐转吹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场，一带只是车多，车龙嘅大消散。咁另外喺港岛中环咧，因为怀疑气体泄漏嘅关系，沿住中区云咸街下行嘅车辆去到艺穗会嗰度咧，而家只能够经下亚厘北道离开，暂时唔能够经云咸街通往皇后大道中噶。咁就系因为怀疑气体泄漏，喺中环嘅云咸街沿住下云咸街下行嘅车辆咧，暂时去到艺穗会嗰度唔能够直落去皇后大道中，只能够经下亚厘北道离开。咁揸车嘅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而家大嘅交通咧都系比较繁忙。 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乐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六轮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在康湖居。公路方面，提提大家，在牛头角的振华道因为水管紧急维修，振华道近安基苑来回方向的快线仍然都是封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我是 Albert Lau 欧瑞强，星期日晚九至十二，2000靓歌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我请了好多老朋友回来一起分享广播四十年的难忘回忆。贺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生日快乐， 气氛不错。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Hello， 我是邓慧思。当年我主持盲碟传真，最快要将第一首的新歌带给听众，见到当年自己揀的歌成为今日的经典，哇，那种满足感真的难以形容啊。今时今日在二台介绍新歌这个重任，就要交给骚动音乐的波盛和奔神。 多谢 Vincent 师姐，我们一定会出尽全力 播多些好歌，做好骚动音乐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 T H K Radio Two。 听紧你，听紧你，十八廿二，听紧你，听紧你，听紧你，十八廿二，四十年，听紧你，听紧你 ，DJ 温暖正事，四十年嚟听紧你 ，R T H K。 十八廿二，听紧你。 繼續有新歌張文新先生喺度啊！新歌《新天地》咧係1974年出現嘅，亦都係話《龍虎榜》嘅前身喎。係點樣嘅咧？《新天地》 係啦，頭先我即係喺第一節嗰時講咗嗰個大集節目咧，就係我早期入呢個公共事務組所做嘅節目。咁直至到係一年好快。咁主要嘅原因咧，當時我哋嘅其中一個編導，亦都係後期嘅處長阿朱培慶先生咧，就係被派咗去英國。BBC 受訓，咁啊，好坦白講咧，早年咧，香港電台嘅音樂節目咧，或者年青人節目咧，係真係唔夠隔離街嚟嘅，係商台好勁嘅。咁啊，我哋係比較傳統啲嘅。咁於是乎就我諗內部開會啦，唔得，我哋都要急起直追咯。於是乎就派咗朱生咧去咗英國，睇下人哋點做呢個後生仔節目。咁翻嚟咧就由佢開始咧，係重新咧係改組，就做咗一個叫青春交響曲。 哦，就係嗰陣時開始啦。 當陣時就係1974年10月21號開始播啦。 咁我咧亦都係只係做呢個 PA 嘅。咁啊嗰陣時就揾咗好多外邊嗰啲即係比較出名或者出色嘅已經做緊電台嘅節目主持人，有電視嚟嘅，有其他嚟，甚至喺商台叫咗陳任過嚟添。係啦，咁我就變咗唔係冇即係做又係聽電話又係做 PA 嘅咋。咁啊當時候咧就做做下咁啊，係人都入得嚟嘅，想做節目啦。咁啊嗌阿朱生，喂，我都想俾翻半個鐘頭做下啦，半個鐘咋？阿 Lauren 半個鐘頭就殺出嚟㗎啦，個個就要咩 prime time 又要一個禮拜18个钟，嗰陣時半個鐘頭得，俾半個鐘頭你做啫。因為嗰陣時個青春間曲咧就係下晝4点到6点嘅，亦都係因為當時開始試緊一個叫立體聲廣播，即係由 AM 轉 FM。咁咧就喺嗰度分途廣播，俾兩個鐘頭試下呢個年青人嘅時間。咁啊開始咧就揾咗大班人啦。咁我咧就嗰陣時咧就俾咗半個鐘頭我做，就做新天地啊，個名像佢節目佢改嘅。咁嗰時佢要求幾樣，第一你唔可以播英文歌，你英文冇咁叻，你英文歌嘅水準冇咁好，亦都第二因為已經好多人做好多英文歌嘅節目，咁你做唔做啊？嗰陣時英文歌的而且確咧。係即係比較崇洋啲嘅，由60年代嚇，即係你如果睇 Uncle Ray 嗰本自傳，你就知啦。嗰陣時由 Beatles 啊、貓王啊、Pat Boone 嗰啲係影響好大，咁所以 Teddy Robinson、Playboys 啊、許冠傑嘅蓮花樂隊，全部都係英文為主嘅。咁直至到70年代開始啦，有個變化啦。咁我要數係1974年嘅阿 Sam 都唱呢個中文歌啦，嗰只咩鬼馬雙星啊、鐵塔靈魂啦、啊無線好多電視劇嘅主題曲啦，又開始變啦，係嘛？咁其中一隻就係。呢個啼笑姻緣，知唔知邊個唱啊？鐘仔 先到啦！ 點解要揾個鬼鬼地嘅人唱咧？ 點解咧？ 係啦，呢個輝哥話我聽啊，嗰個顧家輝先生話我聽，佢嗰陣時都驚啊，驚字正腔圓咧，唱啲歌比較老土啲，佢就轉條橋揾筷子姊妹花其中一個叫仙杜拉鬼鬼地聲唱，果然個效果好唔錯。有時呢次唱歌唔係一定要講字正腔圓㗎，最緊要講自己嘅 style。 但係好奇怪喎，因為啼笑姻緣呢隻歌咧，本身嗰套劇係好中式㗎喎，但係佢配上一個咁鬼鬼地嘅外貌 咧，所以咧呢個真係嚇，即係中詞西曲又好，後期嘅中詞日曲又好咧，即係夾埋咧係有種火花。 係喎， 呢個就叫 creative 啦，我哋做呢行係咪？好啦，又翻嚟呢個新天地啦。咁就話一定要我播中文歌啦。咁我諗弊啦，點做咧？得半個鐘，你估我點做咧？嗰陣時亦都係影響喺香港，甚至到今日咧，係影響即係全世界其中嘅娛樂圈嘅有兩大城市嘅、一個咧就係奧斯卡，到今日都係嗰陣時都係、所有電影都或者無論拍戲啊或者係咩攞獎都要佢。第二咧就係格林美獎、Grammy Award。到而嗰陣時都好影好大，嗰陣時咧就喺兩個，即係尤其是嗰陣時香港係呢一個殖民地啦，好受呢一個英美影響，即係英國嘅 Hot 100， 美國嘅 American Top 40，即係嗰個咧同埋 Billboard， 即係呢啲名咧，我唔想睇，咁呢啲係影響咗香港個文化，好多都係跟個榜，即係而家李志剛嘅環球榜都好多時都係咁嚟， 都仲係講緊。 咁我咧於是我咦點解嗰陣時有個人叫 Casey Kasem， 就係呢個 American Top 40嘅一個節目主持人，佢用數榜嘅形式得意喎嚇，即係叫人估就有第三位、第二位、第一位。香港嗰陣時係冇嘅，只係有華僑日報或者香港歌星十大歌星、十大紅人，就冇用歌曲做單位嘅去話咩第咩邊只歌第一位。咁我試下膽粗粗咧，就用佢嚟做。咁但係得半個鐘頭點啊？我將嗰啲歌咧每隻歌剪到45秒。 哦， 咁你咪可以播多啲啦。咁我就將佢剪到45秒到1分鐘，就喺節目入邊起碼都播到10只8只。咁然之後咧就俾聽眾揀啦。嗰陣時係用寫信嚟嘅，呢只鐘仔嘅，呢只啊梁奕倫嘅。嗱，我今日播10只歌，10只歌其實係個歌嘅片段。你認為邊只好聽咧？咁樣，咁然之後我就數嗰啲來信啦。咁當梗係加埋我自己意見啦。於是乎，我話邊個第一就第一㗎啦。但係開頭係冇人理你嘅，因為呢啲人冚唪唥去曬吳石輝，去曬余真，去曬陳任嗰度。因為唱片公司派唱片唔派俾我， 唔派碟俾你啊？ 係啊，係 啊，點解咧？你冇地位嗰陣時， 你捱過呢樣嘢啦， 梗係啦，梗係啦， 我都捱過。 嗱，嗰啲巨星啊，梗係去曬嗰啲即係黃金時間黃牌 DJ 啦，咁樣啦，係咪？碟啊，梗係佢哋播先啦，係咪？我嗰陣時咪一樣，甚至點咯？嗰陣時咧，我好希望咧，即係做一啲遊戲啊嘛，即係選到1、2、3名咧，希望有得獎嗰陣有冠軍大碟一張都冇。不過好在我爭氣。我話呢啲大嘅唱片公司唔採我咧， 嗰陣時候咧就我播好啲細啲唱片公司啲嘢， 喺細唱片公司嗰度埋手啊！ 嗰陣時候我開頭嗰啲嘢係咩咧？鄭錦昌啊，即係唐山大戲啊，殷秀儀嗰啲。咦？哇！我播播下，發覺開頭冇人理。 嗯， 我做咗三個月之後，發覺原來我每播出即係播到第一啲，的而且確都幾好聽啲歌咧。真係賣得嚟啦，咁、開始啲唱片公司啲，你知啊，上台派碟咧就走咗嚟我呢度啦，咁開始嗰啲播英文歌啲同事就，喂搞乜鬼啊咁樣，所以每樣嘢咧，第一我呢度你要睇到就係、是，其實你看似我好簡單，係嘛，你一個半個鐘頭嘅節目，你肯唔肯將三分鐘嘅節目嘅每一個每一隻歌剪到一分鐘四十五秒去播咧、去做咧，同埋你又點樣去接觸嗰、那個即係我嗰邊嗰啲咧，嗰時我都係以呢啲華資唱片公司為主，後期先至寶麗金先採用咁多啫嘛。 我想問埋新哥，你仲話講到話剪嗰個四十幾秒出嚟啊？但係以當時嘅技術，好難剪 喎。好易嘅就係嗰陣時啲，哇！你而家你而家做 DJ， 我同你講係簡單啦，出面同控制員做曬。嗰陣時做 DJ 咧，係真係自己左右唱盤。你有冇經過呢個年代？ 我經歷過剪帶咯。 你有冇經歷過自己放唱片啊？ 放唱片冇。 你要去到呢個 MD 啊？ 係 CD 年代我已經。 唔係啦，已經 CD。啲嘢易得緊要，嗰陣時我哋要揸住兩個啲33寸半嗰啲，一路撳住手震震震，因為點解咧？要入放要你要放嗰下嗰啲音樂啲聲咧先出得嚟完美，仲有要夾埋 timing， 啊隔離街啲仲緊要夾埋呢一個廣告，中間入邊點過搶自己推 fader， 不過咧好有滿足感。而家真係對唔住講句爭好遠，我哋以前自己幾時中意推即係 fader 啊，話點 fade in fade out， 話點講大聲講細聲啊，加啲 echo 落去啊，自己都做曬噶。 現場一次過自己做曬， 佢一個人自己做曬㗎，仲要播啲 cartridge， 仲要出呢個一樣嗰啲咩 jingle 啊，一樣出呢啲節目宣傳咧。哇！直情做 DJ 係一種學問嚟嘅，要練㗎。你依行埋去就講啊，哇！我哋要喺嗰啲房入邊操幾個月，操一兩個月先準備俾你做直播啊，手騰腳震嘅 高規格技術員啊。 後尾呢班人咧就好多時去咗呢個 disco 打碟啦。你見到 disco 啲打碟啊嘛， 好準啊！嗰啲 disco 幾時就幾時有音樂飛出嚟啊？點樣 crossover？嗰時我哋都照咁做啦，我哋都學啲西人嘅、 喂，但如果講翻新天地咧，阿新哥啊，其實阿朱生當年係俾好牌你嘅喎，真係。雖然佢話逼你播中文歌，你唔可以播英文歌啊，你英文渣。但其實嗰陣時真係時勢做英雄喎。啱啱廣東 又真係咁啱，頭先我講七四年，頭先我咪講咗阿 Sam 啲咧。但係問題嗰陣時都唔係，嗰陣時其實咧嗰陣時一咧就係唱片嘅特別中文唱片嘅質素真係冇而家咁好、唱片公司亦都唔係咁多，所以咧出嘅碟啊出嘅新歌唔係咁多嘅，係唔夠嘅個量係唔夠嘅，唔夠咧於是乎咧我就發明咗一樣嘢啦。 係 每開頭咧只係而家龍虎榜嗰啲咪有20隻嘅，數下阿黃天怡嗰啲嘅，嗰陣時。得五隻嘅啫，我得 top five 嘅啫，一二三四五嘅啫，甚至後屘發展到咧，嗱你睇睇呢個，你讀出嚟，阿鐘仔， 好 呢、這個你讀，由呢個頭咧開始。 嗱，首先呢個咧就係1977年2月十大中文歌曲嘅揭曉， 中文歌曲龍虎榜， 中文歌曲龍虎榜 係二月之歌係咪啊？ 二月份係啦， 即係話成個月咧只係得十隻嘅啫。 系喎，二月份喎、 啊，所以有冇叫到咧？系二月份，唔系话呢个礼拜喎。 系喎、啊， 即系成个月都系得呢扎。 成个月咧，只系得十只歌，你读咩？数埋出嚟咧。 嗱，当时第一位《半斤八两》，许冠杰。 哇！你听过啦呢只？ 第二咧，我哋都应该都未必识啦。情比流水长， 咦？咩嚟？ 凌霄歌手系啊， 唔识喎。 嗱，跟住呢只咧听过啦，《风的传说》邓丽君。跟住 ，sorry 啊。流水寄情张小英，跟住呢只识猛龙特警队徐小凤 啊，呢、這个你得。 跟住呢只咧，我记得少少，我是一沙鸥恩妮，跟住呢个今夜江雷啊，吓呢只跟住劲啊，年年都听啊，新歌呢只迎春花。鄭少秋、汪明荃， 哇！呢只咪嗰陣時候係新上榜，而家你就係我哋上做 經典啦，而家 係啦。好啦，咁呢度啦，暫時嗱，你阿 Ron， 你幫我手讀下啦。後尾咧，由呢一個每月之歌咧，就發展到咧每個禮拜有十隻歌啦。呢一個咧就，咦？睇先， 1977年 啊，呢個就已經係77年下半場啦，係幾多月嚟㗎？ 已經去到77年嘅6月5日至6月11日個禮拜， 係變咗一個禮拜。 係啦，咁嗰陣時咧，第一位咧就係四位朋友：關正傑啦、陳欣健。黎小田同埋呢個我真係唔識喎，余浩輝啊， 係啦， 係就叫大丈夫， 記唔記得呢套電影啊？ 我記得，我記得， 啊、 大丈夫，大丈夫，默默地去幹嗰只， 係咪啊？唔係啊， 唔係嗰只。 这个关智杰唱一日大丈夫，男儿一生要经过世上磨难，多少系啦呢只嚟噶，应该系 系啊，应该呢只啦。好啦，第二位呢个我哋识啦，关谷英嘅狂潮，第三位系 狂潮， 徐小凤嘅与我同行，第四位，咦，上个礼拜冠军罗文嘅感受前程， 系啦，系啦， 第五位就系殷秀珍嘅求爱，海飞， 我都唔记得啦， 哇，我真系唔识佢呢首，第六。喂，优雅美丽的世界，第七位郑少秋又唱个女校男生的好像 Twins 那种歌名。好啦，第八位是张武孝的新区 新区自叹，你知唔知边个张武孝 咩嚟噶？ 系啊，你知啦。我记得第一句啊，新区自叹嗰只。 我真的不懂。好啊，第九位是蕭麗珠，是吧？ 是啊，蕭麗珠很红的，在这个东南亚。 就叫憧憬啦。第十位就是朱浩輝的唱出新希望。是啦，那时候是逢星期二下午五点新闻报告后青春交响曲里面播出的中文歌曲龙虎榜。 那时候我已经升级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新天地得半个钟头嘛。那我做了大概半年呢，已经是不好意思，嘿嘿。成個青春交響曲前三名咧，我唔敢講話最高收聽率啊。咁於是乎梗係啦，老細識做，我哋亦都因為要啊市場咁啊，可以咧就俾多半個鐘頭我。咁亦都因為俾咗半個鐘頭我之後咧，咁我發覺因為我都主要係揾即係數榜啦。咁我不如直情索性咧就叫佢做改咗做係中文歌曲龍虎榜，就有一個鐘頭。咁嗰陣時我就可以一個禮拜有十隻歌係可以係上榜啦。哦，咁嗰陣時就開始真係幾 powerful 啦。 嗰時就唔係淨係細唱片公司咧，就是、所有唱片公司啦。 咁咧由呢度咧就衍生咗我，咦？我諗嚇，既然我每個禮拜嘅龍虎榜都做得咁好，咁我嗰陣時又自己諗啊，咁可唔可以將即係好似做 year ender， 即係話每個禮拜都有冠軍歌啦。咁我可唔可以年尾自己喺節目入邊咧做個即係？ 贵选啊， 连结啦，咁我自己谂下，我记得当年第一年啊得33只冠军歌噶咋，而家多到云，即系话中间有啲歌嘅林庄冠军啦，咁我就将我33只歌咧就再玩一次游戏，就喺我节目入边嗱，大家嗱今年咧就全年有33只冠军嘅歌曲啦，啊而家俾大家选，就选出嚟，咁然之后我就话咧就选今年嘅十大金曲啦。嗰個十大金曲個名字就咁嚟啦，咁開始十大金曲冇人理嘅喎，又係冇人理啦，即係啲 management 啊，我知㗎，嗰啲二台台長啊，嗰啲啊，唔係嗰時我都幾都有啲型嘅嗰時，少少啦，唔係嗰咩第二啲故仔嗰時都仲未做到 APO 嘅嗰時話你聽，咁啊自己做啦，自己搞，咁我咪揾人咯，咁我咦我咪自己又係我搞嘅，其實基本上我啲人選選，咁然之後選完之後咧就你見到啦，有個嗰啲喺 S1 啊，叫啲同事幫手喺度數票啊，數票唔緊要，最緊要就我去揾人啊嘛，我就打電話，喂羅文啊，你只小李飛都有機會得獎喎，秋官啊，你個《倚天屠龍記》《誓要刀山》喎，小鳳姐你個咩《風雨同路》等等，哇嗰陣時諗都唔敢諗佢哋會嚟啊，喂如果你嚟即係接受我訪問即係得獎嗰時咁咧。咁結果我揾咗10個，除咗兩個唔喺香港嘅，鄧麗君唔喺香港，有8個都話 OK 嚟。 哦， 咁然之後老闆話：你有8個巨星嚟你個節目入邊㗎，係咁以做下訪問，唔得，立咗佢。呢個唔係你嘅節目，呢個係香港電台嘅十大金曲。即係梁耀倫而家搞過呢啊！唔得，你咁咩無敵二台掌門人唔得，香港電台搞咁樣。 哦， 咁於是乎咧就話用咗香港電台 呢個名， 即 係 變咗個台搞，即係用咗個台去搞啊！你只係做靚仔嘅啫咁樣。咁當然啦，梗係我做嗰個編導啦。咁就變咗咧，由一個節目咧成為一個台嘅每年一個大型活動。 咁 而第一年咧，仲係冇演唱會冇成嘅，有陣時候嚟得好急啊，只係做記者招待會。咁嘅形式，咁又一樣揾到啲歌星嚟啦，就攞個獎啊，喺現場做個訪問。咁記得咧嗰陣時候咧，就喺呢一個 起樓燈， 咁呢個叫做 Silver Ballroom， 就係嗰間房嗰度咧，就做一個其實直情係即係等於根本就係一個記者招待會，揭曉十大金曲嘅形式。咁嗰陣時候咧，就係成為咗全香港第一個以歌曲做單位嘅 音樂頒獎典禮。 哇、哦！原來就係咁樣嚟嘅。係， 但 係 嗰時 咁，然之後先至後面 TVB 先至有嘅咋。 係 咁啊，商台更加遲啦。 就再遲啲啦。 嗰個新歌嗰時未電台未立咗嚟自己做埋咧，即係你自己原本單打獨鬥嘅時候咧，你打每個電話打俾啲歌手嗰啲唱片公司，佢哋有冇問你咩嚟㗎？咩十大金曲啊，靚仔？ 咁就已經好過1974嗰時㗎啦。 好啲係 嘛？嗰陣時冇人嚟，因為嗰時已經有三年部署啦。所以大家唔好失望，即係一呢個就係做。DJ 嘅，你諗到呢樣嘢你要堅持。三年之後嗰陣時候，喂，我做個榜嗰陣時候真係好犀利嘅喎。係 咯。 咁後屘一做到點咧？唔得啦，因為當時我亦都係坦白講嗰陣時，亦都真係好跟住嗰個潮流去啦。咁啊啲聽眾寫信嚟點唱啊？咁你都要真係要有民意嘅，你知道隻歌。咁但係你自己本身個觸覺好緊要。你我揀邊隻歌上去俾佢播一下咧？的而且確嗰個係我憑一個 DJ 嘅專業。呢、這個好重要，但係到出嚟受唔受個市場反應係點咧？你一定要跟翻個市場走。所以好多時候我成日講話，哎呀啲音樂頒獎典禮有冇做馬？我講俾大家聽，係有做馬嘅。但係個做馬嘅意思係咩咧？做馬嘅意思係你每個台一定有自己少少嘅遊戲規則。所以你好多包括而家今時今日香港電台都係緊，你有市場可能佔50%，你可能有聽眾投票，你亦都有自己嘅音筒會。你唔係即係嗰冚唪平均。分去噶嘛？你个 DJ 系应该有个专业，去睇到边只歌有 potential、啊，边啲歌应该出嚟，你打到你听到出嚟嗰时候，咁你有个音筒会，你有嗰、那个计分法噶嘛？所以每一个台系有自己嘅叫做系音乐个游戏规则。咁但系你到最尾出嚟，你个社会接唔接受咧，系最重要。你个公信力，即系唔好意思啦，即系就算强如 TVB 早几年系好强啊。不过佢个游戏规则，佢游戏规则就太游戏规则咯，太自己人咯。嗱，唔好意思啊，我就呢路。咁你变咗，你即使你系咁捧捧到佢晕，吓啱啱旧年先至出唱片，今年已经攞亚太歌手啦。 呢、 這个你仲劲过呢一个周润发，咁你信唔信咧？你系有机会啫，你只能够话你有机会劲过周润发， 但系未系时候啊。 咁咯，咪谷坏咗佢咯。咁所以有时咧，你夹硬俾晒好多奖佢。未必有益嘅， 嗯， 系啊，啱唔啱先？ 系，梗系啱啦。喂，只系一个钟咧，我哋就系讲到中文歌曲龙虎榜咋， 仲有好多嘢要讲啊。 系啊，我哋五点钟翻嚟咧，有其他嘢要同阿新哥倾啊。哇，有好多，譬如咧，青春交响曲，每一个年代嘅转变啦、嗯，每一个年代都有部署嘅。新哥话，点、样部署？点样设计一啲DJ 与 DJ 一齐做节目啦？嗰、那个组合点样去令到大受欢迎啦？都好多唔同嘅计划噶。好，转头翻嚟再见， 梁咏忠。Roland 梁子希十八廿二听紧你。 难得一身好本领，情关始终。柔情蜜意，乱挥都染无结果，流水滔滔斩不断，情丝百结冲不破，刀锋冷。 生几许失意，何必偏偏选中我，挥刀自断盟约，相识注定成大错，挥刀自断盟约，相识注定成大错。 特别法庭判处温登叛国罪成，是二月军事政变以来原执政党全国民主联盟经审讯判囚的最高层级人士。温登是昂山素姬的长期支持者，曾经出任国会议员以及全国民主联盟的发言人。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早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渐转吹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海景山庄的慢线有意外，现在大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去科学园。就在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海景山庄的慢线有意外，龙尾科学园。另外同大家跟进返，在港岛中环那边云咸街因为怀疑气体泄漏，现在云咸街近住艺穗会那段下行的全线是封闭的，沿住中环的云咸街下行车辆暂时只能够经下亚利北道离开，暂时不能够行云咸街落去皇后大道中，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就在云咸街因为怀疑气体泄漏，现在下行近住艺穗会的全线是封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模糊街。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六轮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而家来回方向的交通都繁忙，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的车龙排到康湖居，反方向出九龙近白沙湾码头一段龙尾在西贡消防局。提提大家中区万圣节的封路啦，咁直至到星期一嘅清晨5点，兰桂坊、荣华里、黄安里同埋安兰街，以及系部分嘅德记立街同埋威灵顿街都系会封闭。咁附近一带嘅路段咧，亦都会因应人群聚集嘅情况而封闭噶，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落车去葵芳同埋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5点47分，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点27分。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街节宽聚，切勿忘形，做个负责任的驾驶者，饮咗酒就不要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 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在病人晨光第一线，三个消神仙，到轻谈浅唱乜嘢天，青春交响曲中文歌曲龙虎榜，令感觉发光。二千岭歌再重聚，音乐情人开同聚，一个钟一个黎明钟，二人世界好轻松，三个人甜心家族有嘢讲。仲有长期轮播，你连看过？由星空奇遇铁达尼到 Beautiful Sunday， 无论十八定廿二，我都听紧你。下个四十五喺 RTHK。 听紧你，听紧你。 十八廿二听紧你， 翻嚟呢部分咧，要阿新哥讲下青春交响曲。咁咧嗱，新哥其实咧今次上到嚟我哋节目咧，拎咗好多充满回忆嘅一啲资料咧，嗱，全部咧。好有歷史價值啦， 係一個寶庫嚟嘅， 簡直係一個展覽咁 啊！ 係啊，雖然咧嗱黃曬，但係呢啲黃咧就最大嘅寶庫啦。 嗯， 所以咧嗱，我見到咧1974年咧就開始青春交響曲嘅，咁啊要新哥講下啦，嗰陣時係點樣運作嘅咧嚇？ 為你而設計。为你而制作，青春交响曲。 嗱喺呢度咧，我又想卖个广告。 嗯， 如果大家真系喜欢睇翻呢啲流行文化咧。去呢個沙田嗰個文化博物館咧， 係啊， 有個咩潮係咩？咩六十家咧，係值得睇嘅。嗰度有好多關於呢個係早期嘅電影啊、電視，同埋亦都會有好多關於呢個廣播方面。 嗯， 咁當然咧，嗰度咧你會睇到有一張海報，有幾張海報咧係早年呢個青春交響曲我哋個叫 DJ 群組嘅一個海報嚟嘅。 嗯， 係冇錯，青春交響曲咧，我如果呢、這個日子我記得好清楚啦，1974年10月1日。咁我亦都講過啦，話喺4點到6點啦。我諗下嗰陣時候咧，青春交響曲咧其實就係一個台嘅一個縮影嚟，即係好似嗰陣時無線電視歡樂今宵咁樣，即係好似佢有一個重心點，咁拉翻成個台咁樣。咁啊，青春交響曲亦都係二台嘅前身，由一個節目發展到成個台。咁而每一個節目入面咧，佢如果做得好嘅話，或者係引申落去咧，佢又會變成咗即係一 band 嘅時間。嗱，呢度我又記得有個節目，譬如話你聽過小神仙啦，我 三個小神仙， 三個小神仙咧，其實開始嘅時候嚟自一個星期六嘅，一個叫花哩花碌星期六。即係等於監製呢樣嘢，譬如話鐘仔你咩一個鐘噶嘛， 一個鐘 你做得好咁樣，你做得好咧，哎得啦，成個節目都俾曬你啦， 就變咗三個鐘梁榮鐘， 冇錯啦。所以嗰陣時好多青筋。曲嘅一啲 item 嘅节目咧，就日后发展成为咗系一 band 时间。 系喂，但系新哥，我发觉嗰个年代咧好兴体育节目嘅、哦。你喺1974年嘅时候，同阿 Raymond 吴石辉有个奥林匹克广场体育节目，而阿朱生咧就会去澳门采访第廿一届格兰卑士大赛。 咁、哦、你梗系睇翻我哋嗰个场刊入边咧，我哋记得喺5周年同10周年咧都做过一啲特刊啦。咁中间有啲叫做大事回顾系咪？嗱，讲翻呢度咧就咁啦。嗱，第一样嘢咧就个奥林匹克广场。其实嗰阵时候我会讲翻当年嘅。青春交響曲咧，嗱，我記得個節目表啊，我哋嗰陣時有時節目表嗰、那個年代嚟講咧，我哋叫做係橫式設計，叫係 horizontal 或者係啲 vertical 嘅設計，因為嗰陣時仲係有好有呢個叫節目時間表嘅 concept 啊，阿鐘仔，我諗你更加，而家就唔係啦，因為而家好多時可以重播，所以好多時咧，甚至而家係有手機嘅問題咧，就冇分，所以我好鼓勵一啲同事咧做深宵節目。即係而家冇叫咩叫 prime time 唔 prime time 冇咗啦， 係咪？你其實如果做得好嘅話，你有一個凌晨嘅2點鐘嘅節目，可以一個 noise 可以砰砰聲在 Facebook 或者在 YouTube 入面爆曬，所以我希望大家努力。但嗰個年代我哋咧就真係好緊張啦。你真係講真啊，上晝啊係翻工放工啊晨光第一線，晏晝呢個就係後生仔嘅時間。所以嗰陣時嘅黃金時間咧，四至六咧真係年青人時間，好多時啲放學啦。咁呢個第一點啦。嗰陣時嘅橫線設計點咧，一至五咧就我哋記得嘅，四點到四點半咧叫做熱線點唱。是一个点唱节目来的 warm up。咁啊，嗰陣時好中意打電話嚟點唱，好鬼熱鬧，好早點幾鐘已經爆啊棚，因為得半個鐘頭。咁第二條線咧就日日唔同嘅，得半個鐘嘅咋。好似頭先我所講，我有呢、這個新天地啦，亦都珠山有個節目叫點滴嘅喎，得意咧，好文化噶，亦都有一個叫冬日書唱。你諗都諗唔到一個後生仔節目入邊咧叫冬日書唱，係講書。咁亦都有影評嘅節目，嗰陣時阿吳浩先生， 吳浩先生講啊， 好多啦。黄子晴先生，咁样我哋嗰阵时发明咗一个电影用一粒星两粒星啊，佢一粒豆两粒豆，嗰阵时我哋已经俾星佢啦，就佢亦都话呢个节目入边即系一眼灯两眼灯咁样，你都有啲系时装节目，亦都头先有 Roland 讲有个 体育节目， 体育节目叫做奥林匹克广场，咁即系你会睇到个节目入边其实就系一个成个台嘅缩影啦，奥林匹克广场咧唔错噶，嗰阵时我同吴世辉做咧，后屘仲邀请埋何鑑光先生啦，因為佢哋又講波嘅，咁啊後期有冇李德蘭我唔記得咗啦。咁啊，我哋喺嗰個年代入面咧，你唔好以為即淨係得十大金曲，其實港台亦都因為佢歷史關係咧，我哋喺呢個叫做娛樂文化界都做咗幾樣嘢啊。你知唔知電影金像獎係邊個發明嘅？到位香港電台第一屆嘅電影金像獎唔係 TVB 啊，當時係香港電台同埋呢個電影雙周刊，林柏生嗰陣時候係我哋做嘅。在我做呢个电视部嘅几年咧，我哋都系主办咗，甚至制作咗几年嘅呢个电影金像奖。你知道电影金像奖佢系本身个公司嚟噶嘛？有时喺亚视播，有时喺无线噶嘛。咁亦都香港电台系做过几年嘅。我做嗰年咧系白雪仙小姐攞呢个终身 成就奖。 我系当年创作咗呢个系新晋导演奖。嗱，嗰個就係我哋發明啦。第一年我仲記得係阿周星馳攞嘅，我哋仲請咗阿張敏儀小姐同埋阿張國榮頒獎。但結果第二年咧就好可惜，就阿哥哥去世。嗰陣時咧我就揾咗四大天王，就嗰陣時唔係嗰已經係有咗四大天王啦。咁我嗰時邀請咗四大天王就唱《當年情》，就當即係向阿 一份致敬 啊，致敬咁樣。咁呢幾年嘅電影金像獎。在香港电台做的，所以你不要看小自己的台，是很多发挥的。那这个刚才讲回这个奥林匹克广场，那时候我们也都创造了一个叫足球先生，不是十大足球先生，十大足球明星的，现在才一台做的。那个都是香港电台的，我们叫 project, 十本好书等等，那时候我们做很多这些叫做project, 即係呢啲叫做户外活動又好，或者活動嘅設計又好咯。咁呢個就回答翻你嗰陣時，我哋做一個半個鐘頭嘅奧林匹克廣場，其實喺體育界都有啲地位嘅。 喂，但係新哥點解你哋嗰個年代啲 DJ 好似咩都識做嘅？無啦啦俾個體育節目你又識做噶啦？你點樣去增進令到自己知道嗰樣嘢咧？即刻吸收啲知識 咧？嗱，這個咧要點講咧？即係你去喺一個廣播節目又好，我成日講又有兩個好大嘅因素，一個咧就係你個廣播技術嘅變化。咁你點發射出嚟？你一本書嚟嘅，以前係 printed media， 就係講報紙。你有啊？咁當你有咗三 G 嘅時候，係咪就代替咗呢個報紙咧？當有咗 TV 嘅時候，係咪代替咗 radio 咧？當而家有新媒體有手機嘅時候，係咪又代替咗咧？其實唔係完全唔係，只不過個廣播嗰個發射嘅 deliver 嗰個形式係改變嘅啫。但始終有一樣叫 content is king。你个内容先至紧要嘛，你个内容可以一化三噶嘛，你同样一个内容你可以摆喺报纸、摆喺网、摆成，咁所以记住即系每一个如果真系从事想做呢个叫创意或者系我叫广播啦，当然啦，电影系更加高峰啦。我有几个心得好得意嘅，我话如果你做呢行艺上边，大家都不能不承认，去到电影系最高峰，因为佢 budget 佢系浓缩到个半钟头、两个钟头。你去做電視又高啲，你電台你唔好睇笑，電台好辛苦嘅。周星馳試過嚟做個節目，阿 Dodo 姐而家隔離台做個節目。你同樣一個咁嘅人嘅高手，你唔好忘記喎，要佢做十八個鐘頭嘅晨光第一線，要見多少料啊？ 啊！而家我知啊，新哥。 系啊，你今日见到新哥讲咁多嘢，你叫我日日做你一个钟梁明钟又好，或者日日做风骚发人，唔系唔易嘅。我你尊重个行业， 系 咪？坦白讲，你真系咁多料啊！我哋又做呢行又好得意嘅，咁 點解你會坐喺個麥前咧？ 嗯， 點解我要做聽眾唔做主持咧？ 嗯， 而家係人都覺得。你知而家主持多過聽眾啦，個個都有自己台。 呢個係啊，新哥， 主持多過 係咪啫？就係因為佢覺得我點解唔可以做記者？嗯、我點解我唔係權威啊？ 嗯， 但係問題係咪真係咁咧？即係所以你要做一個真係成功嘅主持，或者係有一個地盤嘅，你要人嘅，你係要諗多好多嘢、嗯。因為而家聽眾每個人都係進步，每個人佢嘅資訊係接觸嘅地方好多， 多咗好多， 係嘛？咁即係我哋嗰陣時做就因為頭先你解翻你問題，就嗰陣時即係俾咗少嘅呢啲嘅資訊嘅來源。 係咯，你點樣咁短時間拍咁多資料俾自己咧？嗰、那個年代又冇 internet， 一撳個掣揾到咁多資料。 唔係㗎，有時你做節目，好似今日可以講教做節目咁啦。 嗯， 好嗱，我哋做心機咁樣，嗱、大家傾偈啊。 嗯。 我哋靠心機咪靠聲音。 係 啊，一個鐘頭節目入邊，我哋有乜嘢？ 音樂啦，我哋嘅聲音啦， 系啦， 內容啦， 內容上嘅互動啦，主持之間， 系啦， 系啦。 咁你已經講咗一部分啦、 嗯。 如果真正真係做咗節目，你知唔知你呢個節目之前係邊個？ 哦，我哋呢、這個阿一同埋阿波盛 嚇， 我是你的後援會、 嗯、啊，好嘢！你知唔知呢個節目之後係邊個？ 李志剛， 係啊， 環球王 你啦。 喺一個節目入邊，你指出，即係第一，我認為啊、 嗯， 你係全部音聲音嘅。聲音包括咩呢？你上一個節目嘅聲音， 嗯， 新聞係咪你聲音啊？ 都係嘅。 你新聞之後先到你啊嘛， 嗯， 嗰、那個係你一部分嚟嘅，係、叫你嘅 tag in 嚟嘅， 嗯， 你嘅色圈係咪你聲音？ 嗯， 你嘅 jingle 係咪你聲音？ 嗯， 你播出嘅歌係咪你聲音？ 嗯， 打電話聽眾，所以點解一個風險節目入面，你節目主持硬醒，你都要個聽眾， 嗯， 講嘅問題問嘅問題醒你先有用嘅，所以嗰啲係聲音。 嗯， 喺聲音之入邊有你係主角。 嗯， 但好多時因為而家啲人嘅嘢咧，我哋嗰陣時利用咧就係你訪問個嘉賓啊。誒，好在今日新哥幾過癮啊。 嗯， 所以你個嘉賓係咪講得精彩，好唔好聽，係咪影響你嘅節目啊？ 係，絕對。 好多人你哋未識用生意 fit 係咪你聲音啊？ 嗯 ，archive 係咪你聲音啊？ 嗯， 我曾經叫過阿 Wendy 喂，可唔可以揾翻我？即係新歌部分片段咧，即係等於嗱，你講下呢大劑咧，就成為咗好似一個電視節目， 嗯， 等於好似一個電影節目咁。當然你冇咁多時間去做啦，呢個 run。所以有時咧，你哋可以留意下，可以諗下一樣嘢。譬如我平時日都咁做，間唔中其實你可以做啲特輯嘅， 嗯， 你唔可以個個禮拜做，你可以三個月做一次特輯， 嗯， 一年做兩個嘅 special。其實嗰一兩個特輯可能就會帶起你成個節目入邊嘅嘢，呢個其中嘅嘢啊。 係啊， 第二樣嘢就係頭先我講咗，就係話你應該揾一啲啱嘅嘉賓， 嗯， 就佢咪立曬你。咁你每一個人唔係一開始就許冠文，唔係一個開始就黃子華。有黃子華幫我哋做過節目嘅，我 睇下 嚇。咁你唔係一開始就係周潤發啊嘛，因為佢二啊嘛，佢少笑同一個笑話，你話係咪佢哋出嚟勁過你好多？ 嗯、 因為佢已經成咗名，因為佢已經成為咗一派嘅學説啦。 嗯， 佢講嘅一定係個分量好夠，但點令到你自己？講嘢或者係播歌係中文歌嘅龍嘅權威，係一個笑話嘅權威，係一個有哲理啲、有深度嘅一個節目主持人嘅權威。你要慢慢去咩去栽培咯。譬如我好中意聽阿鐘姐有輪做過個法醫，你、 法醫， 譬如你做呢、這個短短你個幾分鐘嘅嘢，同你叮叮噹做風水法人係兩件事 。 你個滿足感同埋你嘅嘢，但嗰啲草草埋埋亦都係好緊要嘅。 多謝新哥 呢啲咯。咁即係頭先講呢一條，你聽落去哇！頭先阿邊個咩節目做啱新聞講咗邊樣嘢喎？咁樣可能就成為咗你跟住個鐘頭嘅節目嘅人。 係啊，估唔到嗰陣時咧，你哋要去澳門啦，採訪鬥牛狀況 嘅。係喎， 請問點樣做咧？採訪鬥牛狀況，嗱只牛而家仲有充分賣埋啊？嗰啲啊，咁樣啊？ 嗱，喺呢度我咪又講過下，因為以前因為嗰個年代即係電視仲唔係咁 popular 啦，啱啱起步，我哋仲鬥緊啦，甚至未有彩色電視咧。咁所以電台嘅影像上嘅嘢咧，或者叫做外勤廣播，仲有得做。咁早年我又講過就譬如話嗰陣時《天空小説》啊，《燒傷你我》啊，《長眉之戀》啊，我哋《大丈夫日記》啊，《米高峰啲故事》啊，早年我哋嘅廣播劇組好多紅人啊，你熟悉嘅而家無線電視嘅一姐啊，曾麗珍， 曾麗珍 其實係港台嘅，知唔知啊？ 嗯，最早期嘅 香港電台嘅花旦嚟㗎， 哦， 同阿郭劍清、啊， 佢錄過廣播劇㗎，曾姐 係啊，黃少強啊，張炳強、龍寶田好多，佢哋係等於而家。即系 DJ 歌手，即系最红嗰啲嚟嘅。咁只不过式微啦。曾经呢个广播剧啊，试过系一个礼拜播五十几个钟嘅。 哇！ 五十几个钟头嘅 radio drama 系咯。 咁你一定系有个市场啦。 咁好啦，又翻翻嚟头先我讲你嗰、那个转播嗰阵时咧，有好多赛马节目啦。足球節目啦、由李惠堂先生到葉觀接到何鑑光、何正光、隔離街的林尚義先生啊、蔡文傑等等，這個又是一個將現場的嘢點樣描述到佢即係潰聲潰影，我都話最難做嘅節目入邊咧，近期我相信最難做嘅節目就係轉播煙花嘅啦，請講半個鐘頭。你如果能夠將個半個鐘頭、廿分鐘嘅煙花都講到精彩無倫咧，喺個心機入邊咧，你就成功 啦， 你就掂啦。咁你 真 係 好厲害，可以用聲音去 講煙 描述咁多嘅事象。 所以嗰陣時亦都因為有呢啲即係大事咧，咁我哋都去咯，即係去採訪嚇，得意喎，咁樣講點鬥牛賽車咁樣。咁所以係一有個市場嘅需要，所以令到你講呢個龍舟轉播咧，都可以靠呢、這個。只是聲音去轉播嘅， 但係你本身對譬如鬥牛你都唔熟㗎，你點樣去講呢一樣嘢咧？ 我想詢問你啦，你聽過你個師傅何修順啦？ 聽過聽過， 佢係點樣成名嘅？知唔知 啊？佢講摔角啊嘛， 你話佢係咪識打摔角啊？ 又唔識喎， 所以做我哋呢行第另一樣嘢係點啊？只有通才，你總之做多樣嘢，你一定要係扮專才，make believe。是一定有自己自信，你唔係一定係嗰樣嘅，你但係要講到嘅係嘛，係咪？我諗而家好多即係叫做我對唔住講句啊，即係入行好，無論電視嘅而家，我諗全世界最多就是健康蛋嗰種噶啦， 係啊， 阿蛋哥，你話阿蛋係咪健康蛋咧？ 唔係。 喂阿蛋，而家仲有冇暈啊？呢排阿蛋佢成日都暈， 成日暈嘅， 系咯。 咁你咪知道咯。咁但系問題，即係嗰個潮流而家興啦。譬如可能講呢個財經股票舉例啦，係嘛？咁你就要自然要去嘅。譬如我嗰排喺興呢輪，我哋香港電台好興講體育啦，係嘛？咁你就要變成嗰樣嘢。咁但係我覺得得嘅 ，OK 嘅，因為其實你要掌握一啲基本嘅竅門，反而你係點樣令到講得生動，點樣去？引導你的嘉賓接受訪問，你自己加自己少少嘅常識係 OK 嘅。 係，喂，新哥頭先講過咧，你話即係做咗 DJ 咧，個自信心要好強，要好好啦。嗱，我睇到個青春家人曲特刊咧，我留意到一樣嘢，點解個個都冇呢個字，定係得你個版咧去到咧咁大個氣勢兩個字嘅咧？係咪你要求加落去嘅咧？ 嗱，第一呢本書唔係我設計嘅， 係我發現個個都冇嗰個字，我得你一個氣勢兩個字， 就 點解咧？ 咁我唔知而家有冇氣勢咧今日，咁我諗咁啦，一來我其實我就唔係好廣播聲嚟嘅，因為我1973年做記者，咁跟住輾轉做下，斷斷續續做到1986到啦，86、87我就退居幕後啦，因為嗰時做二代台長啦，就連最後嘅中文歌嘅龍虎榜都冇做啦。咁或者佢哋我好似嗰時我係大聲公啩，比較大聲啲，因為我唔係好識用氣嘅。其實咧又喺播音入面咧阿師傅即係我哋以前嘅鍾慧明先生咧，咁佢都教我幾樣嘢嘅。如果你要做好廣播咧，朝頭早拿住個嗰啲朗口鐘啊，對住朗口鐘咧係咁樣即係好似等於緊粵劇咁樣。咁同埋我亦都發覺係嘅，其實每一個人嘅聲音咧係有唔同嘅。即係你如果真係要做嘅話咧，你要自己錄曬唔同嘅聲音。譬如好似啊，梁奕倫，你點啊？嗱，你埋咪用氣細聲係唔同嘅。你好似你大聲嗌咪，即係見阿一連唱歌啊， 就連貓 唱歌拉到好開咁我相信都係有個理由，你個把聲係大聲個 pitch 到邊度最靚咧，或者因為你沉聲柔啲埋咪啲啱咧，嗰、那個係一個好學問嚟。係，我又講到個古仔好好笑，你知唱歌好多人唔同啊，嗰陣時當年啊，陳百強同阿張學友啊或者羅文唱歌咁，你知係唔同噶啦。你知演唱會就一個接一個噶嘛，咁你如果接住阿鄧麗君嗰啲咧，就跟住佢個聲好細咧，你要推高啲， 推高啲 係嘛？如果你係接住阿羅文啊、張學友嗰啲爆麥嗰啲咧，你即刻嗰個 level 要降，有啲人仲有私家麥添啊，就係咁嘅道理啦。所以可能咁咯，可能嗰時就大聲咯。 喂，但 係 阿新哥，你嗰陣時已經好有做高層嘅嗰、那個talent 啦，因為咧人個個寫到自己嗰啲感受咧，都係好個人化噶。但係新哥寫嗰段就係、是，無論係全職或者 part time， 能夠出現喺青春家人曲節目，都係值得驕傲嘅。你睇呢啲咪台長講嘅嘢嚟嘅，已經 係 啦。佢嗰個 potential 就係咁樣噶啦。 你讀我呢個履歷出嚟啊！ 哇， 我其中一 嗱，俾啲時間我啊，少少地發新歌嘅你嚟啊。咁首先由2012年到而家咧，就係呢個唔係即係睇翻一個時間。2012年咧就係助理廣播處長啊。咁我一路數翻數翻 轉咁上翻， 下面讀翻上去。1973年記者及電台主持，1976年已經係入境事務處入境事務主任。兼职电台节目主持人 系啦， 好啦，去到81年咧就 是、 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编导，85年香港电台节目推广总监，89年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总监，94年香港电台中文台台长，98年香港电台教育电视部台长，2000年香港电台助理广播处长，2012年助理广播处长。 啱啊，嗱呢个 tag 好好，我哋咧阵间翻嚟咧就要讲下阿新哥嘅管理阶层之路啊。 好， 梁咏忠 ，Roland 梁子希，18廿二听紧你。 就向往山前，我见你竟已赦免，再心痴，如何在我心中仍旧记那一天？一早到此，难共你一生相似，但系旧事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立法会换届选举提名期今日展开，选举事务处在首日接获15份嘅提名表格，5份嚟自地方选区，5份是功能界别，新增的选举委员会界别亦都有5份。在10个地方选区当中，暂时有4个有人报名。九龙中选区有2人报名，九龙东有1人报名，香港岛东和香港岛西各有1人报名。功能界别方面，有来自工程界、商界第一、商界第三、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以及香港特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区全国政协委员和有关全国性团体代表界的提名，同有关全国性团体代表界的报名。立法会换届选举提名期至到11月12日结束，12月19日投票。新一届立法会增至90席，包括选举委员会界别40席、功能界别30席同地方选区20席。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孔凡毅话，专家将会同政府商讨是否降低伏必泰疫苗嘅接种年龄到5至11岁，剂量系成年人嘅1/3。他相信通过机会大，因为数据较为齐全，整体情况安全，亦都冇心肌炎个案，效用亦都高。讨论期间亦都会考虑香港儿童接种情况。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话，在评估降低接种年龄的时候，要考虑目前香港已经清零，但或会有变种病毒走入社区，儿童亦应该接种疫苗，而且儿童有机会感染之后传染给家人，令长者有机会感染，影响长者的保护力。孔凡毅提到，目前小部分青少年只接种一剂伏必泰，对 Delta 变种病毒保护力不足，认为可视乎疫情和需要，由家长决定青少年是否接种第二剂。本港新增3宗的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2人是由菲律宾和印尼抵港的外籍女佣，以及1名由德国抵港的男子，全部已经接种2剂疫苗，初步确诊少于5宗。卫生防护中心话，59岁男患者以及23岁印尼外佣涉及 L42R 变种病毒株感染， 至於35歲菲傭的病毒量不足以進行變異病毒株檢測，因傭是在竹篙灣檢疫中心檢疫期間確診，其餘兩人抵港時候在機場檢測呈陽性。內地過去一日新增78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59宗屬於本土病例，當中26宗來自黑龍江。國家衛健委發言人米峰說，國外疫情仍然處於較高流行水平，部分周邊國家的疫情快速上升，中國外防輸入的壓力持續加大。近14日之內，全國有14個省報告新增本土確診或無症狀感染者，疫情仍然呈現快速發展態勢，防控形勢嚴峻複雜。衛健委醫政醫管局監察專員郭燕雄就說，本輪疫情60歲以上患者佔了四成，較以往高，加上一些長者有基礎病，因此本輪疫情的重症比例較歷次疫情偏高。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今晚和明早有一兩陣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溫介乎22至26度，吹和緩東北風，明日漸轉吹東風，離岸風勢清勁。展望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風勢較大。現在氣溫25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交通意外，咁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海景山莊的意外事故仲係處理緊，而家第一、二線都係受阻嘅，一帶嘅交通非常擠塞，而家車龍一路排到去大埔公路近御龍山。就係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海景山莊有交通意外，第一、二線受阻，龍尾去到大埔公路沙田段近御龍山。咁另外同大家跟進喺港島中環嗰邊咧，雲咸街因為懷疑氣體洩漏影響，而家沿住中環雲咸街下行嘅車輛咧，就只能夠經下亞厘畢道方向離開，就暫時唔能夠經雲咸街落去皇后大道中噶。就雲咸街係因為懷疑氣體洩漏，近住藝穗會嗰段嘅全線仍然係封閉，車輛係需要改經下亞厘畢道離開。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中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彩虹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现在近御港湾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新界方面，西贡公路来回方向的交通都非常繁忙，现在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的龙尾在康湖居，反方向出九龙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的车龙一路排到去大网仔路近沙角尾。提提大家，在中区的万圣节有封路的，直至到星期一的清晨五点钟，兰桂坊、荣华里、黄安里、安南街以及是部分的德纪立街和威灵顿街都是会封闭，附近一带的路段亦都会因应人群聚集情况而封闭，咁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另外提提大家，为了配合东铁线过海路段新轨道接驳工程，由听日的头班车起，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的列车服务是会暂停，直至到当日的服务完结为止。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落车去葵芳、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呢度餐厅嚟噶，唔好喺度喂人奶啊！ 经常喺翻工时间去泵奶，扣你勤工奖。 商场有大人细路，唔可以喂人奶咁不雅。点解喂人奶要好似打仗咁？ 经修订的性别歧视条例， 保障妇女不会因为喂哺母乳而受到歧视和骚扰。平机会查询电话 2511-8211， 喂哺母乳不容歧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精选， 上年讲明年见，终于都等到了。 最平凡的 其实 Anton 未完全康复啦，但同乐队都有共识，希望将呢一年嘅感受同埋得着分享，用音乐为佢哋自己同埋乐迷打气，希望每个平凡人都可以活出佢人生精彩之处。作曲编曲 One Promise， 填词林若玲，监制 Joey Tan。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乐队 One Promise 平凡人的自传，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十八廿二听紧你， 嗱呢部分头先新歌咧，我哋讲过咧，你就好有即系呢个高层嘅 potential 啊，细个，因为嗰个特刊里边咧，你已经讲紧咧，无论系全职或者 part time，能够出现喺青春家曲节目咧，都系值得骄傲噶。原来话说新歌嗰阵时咧，喺二台嘅时候咧，你都做过 part time 噶系嘛？ 系啊， 系点样噶？ 所以阿钟嗰阵时咪头先你喺上一 part 嗰阵时候，你讲咗我啲工作其中。是好得意咧！喺1976年嗰時候，我係有4年幾喺呢個人民入境事務處咧，係做過呢個入境事務處嘅主任嘅。 點解會當時會喺嗰度做緊嘢咧？ 其實咧，你翻翻去70年代，好多又係翻翻我話點解入呢行嗰陣時候咧？嗰陣時讀大學唔係咁容易嘅，我諗可能得嘅10%、20% 讀到大學。咁有啲嘢去咗外國，咁所以好多時好多讀完中學啊預科出嚟，我已經叻嘅啦，讀多人2年。咁出嚟做嘢啦，呢個第一樣嘢啦。咁然之後可能。又再自工自导，后屘虽然我自己都有机会去清华大学去 Cornell 咁嗰啲日后进修啦，咁但系即系啦，问题就系、是、亦都嗰阵时候，因为亦都系唔知系社会环境关系咧，好多人系好多兼职嘅，咁我自己嘅主要原因就系因为我开头入嚟嗰时咪讲咗做记者嘅，但系嗰个仍然系一个合约制嚟嘅啫。即係好似你哋咁啦，係嘛？你都發覺有唔同嘅身份啦，就唔係呢個公務員，即係話係長俸啊，或者係幕後嘅 full time 嘅職員咯。我都係 DJ 嚟啫嘛，係嘛？咁一路有電台嗰陣時嘅發展唔係咁大，咁亦都冇位俾你考啦。所以嗰陣時咧就結果都係嚇俾爸爸媽媽啊，或者自己咁諗下唔得啊，都係要諗下長線咁。所以嗰陣時都考咗其他風其他工啊 ，AO 啊 ，EO 啊，咩嗰啲房屋處咁，一樣都要考啫嘛。咁嗰陣時咪照考咯，又考到，又 OK 咁樣，咁然之後又申請兼職啦，又做下即係黐翻一兩個節目咁做，咁呢個就係個理由啦。咁直至到1981年我記得，咁嗰陣時候就亦都頭先我講過啦，因為有 FM 嘅問題啦，即係開始電台亦都發展啦。阿張文儀小姐亦都係從電視部過翻嚟，咁開始有第四台，一路多，直至到而家有7個台，咁就開始發展。咁新二台就開始籌組嗰陣時候咧，就阿吳錫輝先生嗰時就第一任嘅呢個二台嘅開台嘅台長啦。咁請啲人翻嚟咯。咁嗰時得4個編導嘅啫，你有4個PO。嗱嗰時佢都係 SPO 嘅啫，我記得嗰陣、SPO 即係意思就係叫高級節目主任，叫 Senior Program Officer。咁我哋叫 PO 就叫 Program Officer。咁就叫做係監製㗎啦。4個人。嗰陣時我記得咧就係我啦，佢喺移民局，就嗰時叫移民局啊，就揾咗我翻嚟啦，咁然之後揾咗湯正川先生，嗰陣時喺商台嘅嚇，咁嗰陣時人工幾好啊嘛，掹咗佢過嚟，另外有葉漢良先生。叶柏良先生当时佢系呢一个 CBS Sony 都做高层噶，佢又加埋填词叫卡龙咧。 系。 咁另外咧就内部嘅咧就升咗阿伍嘉廉先生，就4個編導。 咁另外有四个 APO， 我睇我记唔记得好似有魏炳郎啊，不过有啲名字你哋唔识噶啦，郑敬明啊，徐益雄啊等等啦，好多啦咁样。咁仲有好啲節目表跟住發展到咪咯？係咪你手上揸住個照片？ 係啊，呢個咧，哇，真係珍藏嚟㗎！阿新哥你又有 keep 到喎？呢個應該係80年代尾咧嘅二台嘅 organization chart 咋？咁就係新哥係二台。 啱啱應該我做咗台長冇幾耐。 係應該87年啊！如果資料顯示。 87、88。嗱呢度點我要講呢個經歷咧？就1981年就3月3、4月就開始我哋叫 soft launch 啦。咁跟住到6月咧，我哋就正式二台成立。嗰陣時好巴閉啊，喺廣播度咧就搞咗個接力賽。 係， 哇！拿住個大收音機咁樣，好多人啊，有西城秀樹啊，嗰陣時啊，蔡風華、余安好多歌星啊，四叔啊，即係好多得。咁嗰度即係揾一個日子做開台禮啦。咁一路輾轉，就吳石輝就一路做到86、87咧，就升做中文台長啦，就咁啦。咁嗰陣時就應該呢個時候，但係嗰陣時已經發生咗一樣嘢。咁啱啱咧，你知余曾小姐亦都係我哋好敬重嘅一個對手啊，得啦，即係亦都一個好出色嘅電台人。咁佢早年亦都做貓頭鷹啊，做即係做 DJ 好成功。後屘佢做幕後啦，跟住佢中間有一輪咧就去咗做電影嘅，係嚇。咁啊做電影咧，但做電影嗰輪咧就我哋威啦嗰時。咁一來我哋係又係 timing 啦。我咪同你講過，我哋74年開始做中文歌嘅，佢哋就好主張，佢哋就比較英文歌着重啲嘅，就變咗中文歌世界就係我哋啦。直至到1987、88年啦，即係商台阿何先生又揾翻余曾翻嚟打理嘅時候咧，咁佢轉啦。如果大家早一啲嘅聽眾可能記得，好似唔知係1988年3月1起飛嗰啲，佢哋開始將成個第二台就轉曬24小時嘅中文歌頻道。咁即係知道中文歌。即係Canto Pop 個威力，咁就大家嗰陣時就開始競爭，好緊要。有競爭其實好㗎，成行成市啊！我絕對係贊成有競爭嘅。咁嗰個年代咧就係啦，因為佢翻嚟嗰陣時候咧，當時我最紅嘅小神仙，咁我記得夜晚蛋又兼埋夜晚咁多，咁啊蛋第一個向我辭職。即系等于我哋嗰阵时叫阿汤正川一样啦，而家咪俾人叫翻， 叫翻转头， 你明啦？咁我咁样讲，咁佢话嗰边叫我做台长啊，点做啫？嗰时好似阿蛋都 APO 啊，即系我呢啲。咁然之后林珊珊啦，你记唔记得林珊珊嗰时有个古仔噶？ 我记得 呢个唔讲吓，咁佢又有自己嘅私事啦，系嘛？咁啊又去咗飞去美国啦。其实嗰时阿珊珊好红啊， 系啊， 佢突然间要退出啊，为退出呢个江湖。咁所以小神仙就散咗啦。嗰時亦都嗰時香港人好重要，咁後來何家麗做多冇幾耐，亦都 轉咗 咗做呢個公關等等。咁嗰時我哋要諗啦，諗咗於是設計咗呢個表啦，係嘛？係 啊， 嗱呢個表入邊咧就嗱嗰時曾志華係我副手啦，有阿魏炳郎啦、梁繼章、鄧維斯、陳慶嘉。嗱，我特別講下陳慶嘉嗰時，我哋外面請佢翻嚟。陳慶嘉就後期即係而家做電影 嗰個 啊，係。咁佢其實嗰陣時好多廣播劇咧，或者係好多廣播下面嘅 script 都係佢， 都係佢嘅手筆啊。 係啊，呢個最成功就應該大家知道就係 小南嘅周記 係啦。咁有阿曾婉明啦、夏妙然啦、洪朝峰啦、何錦華啦，呢叫 APO 啦嚇。咁有而家嚟到台長啊，李錦明嗰陣時都係 BA 啊， 呢啲咧 啊，何重恩都係咋。嗰陣時有個 DJ 咧，呢度我都有個 list 喺度噶，有余建明、車淑梅、黃海芹、黃海君、周慧敏、黃家輝啊、黃亞文、梁兆輝、楊思榮、方婉兒、陳漢思、陳海琪、何家麗、阮兆祥、李麗瑞、邵國華、歐傑玲，咁啊仲有好多潘啟迪啊、葉漢良，仲有好多嗰啲我哋叫 guest。嘅主持啦，呢個部分啦。 喂，突然間咧，有部分黃牌走曬咧，咁要打仗噶嘛，新哥。 係啦，係啦。 點樣可以即刻咧，俾啲新人咧，用最短時間可以即係 pick up 到 上位啊， 上到位啊？ 呢個問題問得好。嗰陣時我哋的而且確第一年咧係受到好大壓力嘅，因為嗰陣時走咗幾個，跟住亦都因為商台啦，跟住我其實喺我做嗰陣時間，我受過兩個幾大嘅考驗。1991。我咪同你講，我咪新城電台又成立嘅， 勁歌台啊！ 咁嗰陣時嘅陳任咧，又點好坦白講， 又過咗 去，過咗我大賺過去嘅。我諗呢個你有印象啦，阿陳漢斯嗰晚 啊 嘛。 係啊，因為佢哋走曬，你哋搞比賽，我先入得嚟。 係咩？ 係啊， 係呢個我唔記得啦。 係啦， 就係咁啦。咁係啦，咁所以你 即係你呢度嗰個其中一個亦都係一個行政學問啦。 係啊， 即係你要睇到你自己個台留低嘅人， 嗯嗯， 你本身嘅人，佢嘅擅長喺邊度？譬如我當時，我覺得其實真係有嘅，有每一度我哋會每一年都好科學化地去睇呢個收聽率調查。喺，我電台一路都好着重呢個收聽率嘅調查，都有嘅。後期仲做過一啲聯合調查，咁我哋真係要睇每個時段啊，邊個 DJ 佢喺邊一範係比較擅長啲，係應該擺喺邊個 airtime 咧？我哋都要留意對手啦。當時當然二台亦都係同呢個叫做商台第二台係接近啦。咁大致上大家都係以年青人為主，但即使係年青人為主咧，我哋都鐵路係有啲咁多唔同嘅。你有冇留意港台比較斯文啲嘅？ 係啊， 乖啲嘅， 學院派啲啊， 學院派啲啊。我哋嗰啲聽眾嗰啲學校嗰啲，你學校係唔同佢哋啲嘅，係真係唔同啊！喺個個，佢哋係比較 wild 啲嘅，即係坦白講就係咩野獸都市啊，野性啲嘅。咁亦都佢因為係冇政府個壓力啦， 係 嘛？佢只有廣告嗰樣咧，佢可以比較放啲。 係， 我哋始終都係規矩啲啊，喺呢個咬音啊，等等等等啲嘢咧，我哋喺盡量希望做到乖啲嗰種。咁呢個已經有少少唔同，甚至我哋播歌都有啲唔同噶。佢哋會可能播好多 band 生，我早年嗰陣時候，我呢個都係我刻意做到一個 style 出嚟嘅。譬如舉個例，你要留意我哋啲龍虎榜金曲入面咧，唔係因為呢個無線嘅問題，即係話你見到鄭少秋、汪明荃，我大膽講句，早年佢播汪明荃咧，或者咧，佢會覺得播得唔係好舒服嘅。你明白我講咩？我會播關正傑，我會播欣妮。我認為每一個歌手佢有佢自己嘅 style， 我要呢種，入屋嘅好或者乜都好，佢哋可能要一啲類似 Beyond Band 嗰啲咁樣。就算有兩日，亦都呢度賴身一個故仔就係、是，我記得嗰陣時候，好多啲唱片公司咪希望介紹啲新歌，咁當時浮世繪，即係 Beyond 嘅前身，咁有一兩個 band member 過度啦，要轉轉去。咁我記得嗰陣時，佢個經人叫 Leslie 叫姓陳嘅 Leslie Chan。咁聽，喂，點解你哋講台成日都唔播我 Beyond， 唔播呢、這個？我話呢個唔啱我播。即係你話我老套啲嘅件事，我播温拿嘅啫。即係舉個例啊。咁以前咁我唔係咧乜乜，咁佢俾咗大扎歌我揀，我揀咗隻歌啫。我話你知唔知？我揀嘅呢個係真的愛你。你有冇留意到啊？真的愛你係完全同我以前風格嘅嗰陣時啊嘛。你又記得啊？譬如嗰陣時候，王菲嗰陣時候以前叫咩名啊？ 王靜文 嗰陣時候，小寶咧又幫你做節目啊！呢啲古仔，佢又係好啲 style 好唔同。咁我又同佢揀一隻歌，我揀一隻咁嘅歌，《容易受傷的女人》。 哦， 所以好多時咧，你做節目做一樣嘢，唔好覺得自己老土，你要對一樣嘢有個 trust。每一個 sector 都要有佢嘅 follower 嘅一個聽眾，你只要做得好唔好，然之後佢引申翻落去。好多好多嘢嘅，有好多時候你反而係左飄下右飄下咧，自己對自己冇信心咧，搞到自己嘅形象亂曬龍仲弊。咁係啦，我又答翻你啊。嗰陣時候我哋其中一個就係我哋認為比較乖啲、入屋啲嘅，呢個第一樣嘢。第二咧就係我哋好擅長做 project。港台係好強喺做呢、這、一個，頭先我講咩十大金曲啊、電影金像獎，我哋嗰陣時教青春交響曲之夜，每個禮拜都訓練到我哋做呢個 project， 即係做呢個音樂會嘅大小嘅，做呢一個19區兒歌唱比賽、18區兒歌唱比賽、太陽計劃，哇好多咧！咁呢樣嘢我覺得我哋好擅長，所以嗰陣時我第一樣嘢就係我用 project， 每個禮拜我都有一啲活動，大大細細嘅。嗱，呢個又亦都係撇開你平時做節目。如果你當你一做一啲 project 咧，譬如話 ，Ron， 你今日咧呢個禮拜你要搬去二台做，你係咪即刻唔同咗嗰集節目你俾心機啲嘢話你咧？係 啊， 係 嘅，真係唔同咗嘅。 你被逼要去嗰做，哇唔得喎，唔係正做嚇。今次要喺 S2 做啊，或者今次訪問係有啲唔同嘅咩？ 哦， 所以你要做啲特輯，做一啲特別嘅嘢，逼自己去度下。我呢個禮拜要度一樣嘢。我哋嗰陣時好擅長做呢樣嘢。大有大做，細有細做。因為第二樣嗰陣時候咧，第二我覺得嗰時我走咗一班較為資深嘅人咧，咁我行第二條路，好，我都行下偶像。咁我嗰時好刻意揀咗兩個人。如果你要留意，有個叫二人世界，即係黃海芹加周慧敏， 呢、這個就係一個經典，又係一個經典。 呢個你坦白講嗰時係真係食住係嗰個偶像嘅人氣嘅人，佢唔係講咩內容，佢兩個總之人出。咁然之後就坐住轉啦，啊，陳凱琪做夜傾情啊，跟住啊洪朝峰啊太陽星辰一路做到佢。咁然之後第三樣嘢就係嗰陣時都睇到一樣嘢啦，即係 亦都嗰陣時又開始移民問題啦，亦都有八九民運嘅問題啦，等等，我越嚟越覺得個社會需要一啲資訊節目，一種叫 infotainment 嘅娛樂雜誌式節目咁樣係出現啦。咁嗰陣時我哋好強嘅嘅晨光第一線就咁嚟啦。咁嗰陣時我同阿曾志豪傾唔得，即係晨光第一線由淨係播歌報天氣咧係開始面啦。咁我哋一路講，當然佢亦都好大努力，因為佢係個監製。咁開始我哋揾咗好多唔同每日嘅一啲唔係自己 DJ 嘅講嘢。就譬如話可能禮拜一有個銀行經紀啊，有個銀行經理就講下銀行嘅嘢啊，阿石鏡泉啊，或者即揾一啲叫嘉賓主持，而係當陣時社會是很重視的一些 topic， 政治有政治，經濟有經濟，健康有健康咁樣。咁你每個嘉賓做15分鐘咁樣，你係令到嗰個節目係充實咗好多。呢、這個亦都係其中一個你要點樣借力，你點樣借力，點樣好巧妙地係用到你嘅嘉賓，而係又 under 翻你希望成個台嘅作風而去。但有時用嘉賓亦都有個危險㗎。間唔中特別出現喺一啲叫時事節目入邊，佢會唔會 hijack 咗呢個台咧？佢會唔會個嘉賓主持係呢、這個我有少少意見，有啲人太過過分用咗自己個人嘅意見去令到即係出現咗一啲問題啦、啊。所以特別有啲嘉賓主持，反而嘉賓我覺得冇所謂，因為你一去到一至五做主持人咧，我覺得每個人一定有自己嘅風格，有自己嘅信念。但係就唔。點講咧？有時多咗啲咯，多咗啲啦，係因為你要即係要公道啲嘅，你始終都係你係一個主持嘅身份去分析，去帶出一啲唔同嘅角度，嗰、那個 conclusion 或者個睇法咧，最好都俾翻個聽眾留翻一個思考點。 係而家就好似係欠缺咗呢一個位，而家 你覺唔覺得有時變咗好似即係佢講咗？嗰樣嘢就要你受咯， 係啊， 係啦，咁所以就引起好多唔同嘅爭拗。呢、這個亦都係近年嘅新媒體出現嘅一個好得意嘅現象，因為而家人人都可以做權威， 係啊， 人人都可以做 DJ， 啱唔啱？係，咁呢個有一個問題嚟啦，咁佢真係唔係對唔住講佢係你哋真係唔係專業係訓練過，或者喺做節目喺等等嘅情況嗰、那個責任。呢度会被人告噶嘛，系嘛？咁点咧？咁你讲完之后，所以点解成日人话喺网上喺新媒体入边系要留意一啲真假消息，或者大家要多啲睇 睇多啲唔同嘅资讯。 所以我哋新闻部好紧要噶，即系我哋有时唔系斗快嘅，你要有第二嘅 source 啊，你要讲斗准啊嘛， 系啊，所以咧下一集咧，我哋有好多嘢要問阿新哥。其中一樣嘢咧，頭先未講曬嘅呢個管理上嘅問題， 有另一個學問啦。 一個學問咧就係有一個危機咧，就係啦，哇 ，infotainment 啊嘛，你咁多資訊節目，無啦啦嗰啲 DJ 播開歌，可能講下一啲生活上風花雪月，你要去做時事節目或者講啲新聞性嘅節目，佢哋可能扭計唔做嘅喎。咁譬如咁多個年代咧，新哥點樣處理？個個咁有獨特性格嘅 DJ 咧，我用獨特性格啦。難聽啲就係好鬼麻煩啦，佢哋啊。 咁唔係所有藝人都係有獨特性格。係 啦，咁 唔一定係做電台。 係啦，阿新哥點樣處理我哋呢班咁有獨特性格嘅 DJ 咧？點樣俾機會每一個咧？哇，真係好多嘢講啊！到時 咁，我哋下一集繼續有新哥張文新嘅 梁榮忠、Roland 梁子希，十八廿二聽緊你。 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阴街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我的月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得可我尽